在下小神机原著，猫耳 FM 独播，南烟落秋制作，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交易沦陷》，欢迎收听。这里是《交易沦陷》的主意 FD， 我是主持人暖度，也是这部剧的旁白。接下来就不多浪费时间了，让我们有请今晚的这个两位男主角。安里的扮演者刘明月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明月。 哎， 那个在剧中那个为安里配音。 好，那还有我们的许少卿的扮演者贾许老师。 哦，自带掌声。Hello, 大家好，我是贾许，在剧中为许少卿配音。 好，那这个就是能跟两位老师同台，非常的快乐，也非常高兴。今天我是替广大朋友们带嘴来的，我是他们的嘴替，所以啊，咱们就我先开始今天激动人心的时刻了。那么第一个非常好奇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契机让两位老师接下了这部剧，而且在接剧的时候也了解过原著吗？ 好，这个问题由我们的明月老师先。 哦，我没有，刚开始没有了解原著，因为他们给的钱够多，对，所以我就接了，然后他们给的价格比较高， 嗨，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就是他 很值这个价， 对，怪不得， 怪不得，好，那我们这个另一位，来，咱们贾许老师， 说实话吗？ 可以，实话能播吗？ 就当时那个 啊，那有了解原著吗？ 接下之后去啊，网上搜过一些关于这个文的一些内容，然后比如微博上搜开之后，就是一些比较让我震惊的图片之类的，然后就大概知道了。 所以这个二创之类的这么丰富的一个剧，我觉得那肯定差不了，特别好。那么这个接下来啊，两位对自己这次配的角色的初印象和现在都已经杀青了的现印象，有没有什么这个能说的，咱们唠一唠。 初印象我就觉得他很暴躁，很幼稚。然后现在的印象就是只有幼稚了。 没那么暴躁了是吧？ 对，就是他的暴躁已经被就属于幼稚的那个范畴之内了。 啊，就突然就变得可以理解了。 变得可爱了。 那安里的这个咱们明月老师呢？ 我最开始觉得就怎么说呢，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就是因为他们最开始也是怎么说，能说吗？不能说你就假了。反正我一直都觉得最开始是方的这个事儿不太好。但是后来一想，这确实是家里边出了那么大事儿，然后也以他那个脑子估计也想不到别的什么挣钱的好方法，这玩意儿来钱又快。对，所以我觉得而且主要是为了孩子嘛。这当了父亲的人就知道了，为了孩子有的时候可以放弃一切。是。后面的话其实慢慢就知道了很多就是慢慢他们的发展呀，两个人之间的碰撞啊。然后其实我就慢慢对安里他这种比较善良，然后是真的比较单纯的这种性格就有了更深的了解。 明白。所以这现在都是已经跟角色，至少咱们在这个剧里面的时候跟角色相互交融了，特别好。我也有听交易沦陷，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看东西看词儿的时候会有想象里面的声音，二位老师的声音在我的想象里面就是他们两个的声音，我觉得很厉害，真的。这个那咱们接下来啊， 谢谢 没有，实话实说，真的 夸个不。 就接下来咱们这个就是这次的故事有和就是以往相比，二位的创作过程有觉得不一样的地方吗？ 有，太多了。 咱们展开说说。 我从来没有在一个剧里如此的频繁的爆粗口，以及我的台词在最后居然有那个绕口令，黑化肥挥发会发黑，还有什么红鲤鱼、绿鲤鱼与小鲤鱼。 好，太好了，我就是这个绕口令，他现在展示了，待会儿可能还是要再展示，就是我挺开心，莫名的就能暗合上我这台本上的这个冥冥之中的缘分。 天哪，真的是缘分啊！ 是， 而且很少，就是像这个角色到最后就是许少清化的时候，我觉得我也有点变得许少清化。 就是你觉得就是逐渐的开始和这个角色共鸣越来越多的话，有没有对你的生活造成一些口癖呀、啊、或者说其他方面的影响？ 都是累啊。 就懂了。好，那我们那个明月老师。 这个就是和以往有没有觉得不一样的地方，最开始其实就挺不一样的，不说了吗？因为他的开场确实很不一样。 嗯， 这种为爱，就是为纯是肉体上的东西而开场的，我这是第一次接触，挺不一样的。 明白。您的声音在我的就是视角里面，在我的颅内就非常的能有安理那个感觉，所以我也特别想问，就因为我们之前可能就不是了解特别深，所以那你接触安理这个角色，跟他共鸣的越来越多之后，有没有在生活里面性格上或者说做事看事情的方法有没有变得就是有一些什么改变？ 嗯，应该没有吧。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在我的理解是这样，我对不管是配音也好还是对角色也好，就是人都是有多面性的，他有坚强的一面，也有软弱的一面，人也是，我们个人也是，他都会有一个点，就是看，所以但是当他和我这个点有共通的地方的时候，我就会更好的去饰演这个角色。但是但它不一定是我的主旋律，就是我不是，不一定是。 明白，明白，明白。 对对对对，我不知道我能不能 包容在其中，但又不是全部。 啊、哦，明白，对，可以这么说吧。 好好，那两位老师是第一次合作吗？ 我们第一次合作吧， 我们在那个， 哦，那个太子殿下。 换一句话说，两位是第一次这个主义的。拉结婚证吗？ 哦，那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那给彼此打个分儿。 这个怎么？我不，这他确实是很那什么。 那个， 但是我们会听的时候，听成品 的时候， 对，还是挺能带入的，所以我觉得还挺好的。 OK， 我给明月老师打82分。剩下的18分将分为3个6给你，666。 这有，这就是有里有外，就安理主内，就非常的细腻，少卿主外啊，就非常的，就大庭广众，说的非常的好，看得出来情比金坚了，好吧？ 好，给你。 那我们通过两位老师。就是你们对彼此的印象，那现在在想到剧里的印象，就是有没有哪一段剧情是让你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录制的过程中有没有让你们觉得有难点的剧情，或者说是笑场 NG 次数比较多的部分有吗？ 嗯，笑场 NG 次数比较多，因为不是在棚里录的，它就不存在这玩意儿。 就是在家里自己录的时候，录着录着突然笑出来了。 我忘了，我这人不太记事儿，但是我有印象很深刻的，什么比如说什么、什么角色 play 啊，在车里要做啥呀，反正就那玩意儿。哎呦喂，就可多了，你知道吗？就我最开始录的这个版本吧，和大家听到的版本不一样。最开始录的那个版本呢，它是一个没有怎么删减的。对，我录过一个没有什么删减的一个版本，然后虎狼之词也特别多，然后。我最开始，我本来我已经快坚持不下去了， 我就是录了十几二十集，哎，我录了几十集啊，我给忘了，二十集还是就不录了，我怕被抓。 可以理解， 对对对，他有点太就是太多了。 贾诩老师，有没有对这个剧里面有难点的地方，或者印象深刻笑场的地方？ 刚才明月老师不说那个我们之前录过一版，那个版本我都忘了。对，确实之前确实录过一个版本。我那个版本，我感觉我对就是我的剧本对于这个车戏没有多少，甚至 啊， 就基本没有，好像是。我就记得我的最早那个版本是我的粗口比较野一点， 重担都在那边呀，这边粗口比较多，那也想要这个粗口还有保留吗？ 主要这个粗口和日常粗口好像不太一样，日常粗口就是那些，它粗口好像偏狂野一点，然后后来 狂野 说好像又换了一个版本，对，这是我印象里的事，我不知道如果印象里有记错了，那就请那个我们的编剧老师这个揭穿我，好吧？ 这就是另外一种情趣吧，狂野啊。 好 ，OK。 其实我对这个剧里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他骗那个安里拿了个小鸭子那一块儿 啊， 那一块剧本写我在是我在下面，还让我在那儿喊在那儿叫，就是我确实没有 那个 我当下面的，但是我当时羞耻了一下，然后 哦，鸭里就是安里种太阳那一块是吧？ 对 啊，好好，那咱们这个两位老师一人来一句现在你第一反应能想到的你那个角色的台词，来，那个咱们就接着刚才说的这个贾诩老师来一句你第一反应能想到的台词。 嗯， 谁先来？ 你先吧。 好，我先啊，准备好啊。 可以，有配合。 听到我家狗叫了吧？ 听到了。好，然后我想一个。你怎么这样啊，我都让你欺负了那么多次，你就不能让我一次啊？ 还有没有二位老师展开聊聊呗。 行， 我还接一句。安里，我的李儿，安全的安，鲤鱼的鲤，我的安里你在哪儿？ 还有一个就是在他们带他回老家的时候说那个我爱你，我爱你，就在那儿。哎，是回老家说的那个，不是我带我对象回来了，老房子，对，我带我对象回来了。 还有啊，你个丑逼，你个八婆，全天下的基佬看着你马上能变得比笔还直，借藤索就应该聘你去当治疗仪。 行，就这点吧，实在想不出来了。 然后啊，咱们这个进入到一个正儿八经的嘴替时间了，因为接下来这个问题都是咱们各位就是非常支持嘉义沦陷的这部剧的朋友们发的提问了，当然不是全部的话估计也弄不完，我这有的台本呢是部分啊，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 据像是浪漫问，想问问阿月配音过程中有没有令你觉得羞耻烫嘴的句子，有没有什么片段令你印象深刻，还有也想问问各位老师是如何看待许少卿和安里这两种性格的人，现实中如果有他们这种性格的人会想要和他们做朋友吗？狗鱼斗嘴那么好玩，会不会觉得和他们这样的人做朋友很有意思？ 有，刚才明月老师非常多。 对啊，我不说了吗？就太多了。这片段也太多了，这最开始录的时候都很烫嘴，都很对，这每一个片段嘛， 啊， 反正都很羞耻，然后突然说那些话，我也是我都无法想象为啥会突然就这么就聊开了。 明白，这个我也能理解，因为这个旁白前面跟后面也有一些区别，前面的旁白也大删过一次，所以编剧老师非常辛苦，删一遍之后还要再来一遍。如果你们现实遇到这样的人，会考虑做朋友吗？ 我这个，我还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 就比如说，但是你要像徐少卿那样的人，我肯定是不太会跟他做朋友的。 嗯， 对， 嗯， 我不太喜欢特别凶的人。 嗯， 那我的话，嗯，我想一下我身边的朋友，像安理这种性格的，我没碰见过这种啊。 一个是没有碰到过特别凶的，一个是没有碰到过特别软的吧。 这确实， 哎，等会儿 真的， 我重新回答一下啊。如果要是，我要是碰到这个，像安理和许少卿这样的人，安理我不知道，许少卿我应该会和他成为朋友，因为他有钱。 有道理，有道理。 如果我遇到许少卿这种的话，应该会不太熟。然后遇到安理这种，我也不太会熟。我这个人是，哎，喂喂， 嗯。 我这个人社交有点无能，对这个碰的这两种我都不太，我可能都会躲得远远的。 啊，明白。啊，是吗？是一个羞男，就是 什么内心叫羞男， 内心羞涩的小男孩，所以就不太会主动社交嘛。 对，没错，就是这样。 太好了。就今天见到了贾雪老师单纯羞涩的一面，所以以后我们在一起约饭的话，我要找对恰当的这个台词了，好吧？ 那不了，这饭就不约了。 好。 哦，我撒娇是吧？ 啊，对。 想听贾老师撒娇，给给你好可爱啊！大家都说不怎么撒娇啊。 就你刚才 啊，这个 来一点。 哦，我的圆儿，我的小李圆儿，你好可爱呀、啊！ 哎呀，他的小李鱼儿啊！ 哎呀， 果然， 哎呀， 果然，许老板的撒娇只能对他的鱼。 有哪些比较像？我觉得我们俩最像的一点，可能都是都比较欠。啊，我有点嘴欠，我有点嘴欠。 没有。没有， 不，这是因为现在是这个在访谈，这个如果是生活当中，咱们这出去玩或怎么样的，我嘴是真欠 啊。那开始期待生活当中了，开始期待了。好，那还有吗？ 还有啊，还有，我想想啊， 好， 就莫名的。我有时候也会爆粗口，嗯，虽然爆的没有那么野，但是我爆粗口，嗯，也可能有点那啥。 那我们下一条，来自于步步步步锁，这个想问问暖度老师，在配的时候怎么克服自己不笑场的？既然能一本正经的说下去，怎么克服不笑场？就我笑了，但是你没听着。就是回头啊，这是没有办法把它就实时的投放在视频上。回头你们有机会看那个编剧老师那个群里面，有不少都是我录到一半哈哈 哈停不下来的，就是然后把那个台词再发到群里的截图，非常多。就我克服不了不笑场，然后暖度老师学许少卿爸爸的语气超级像，夸夸老师，哎呀。就不能说是学语气学得像，只能说是站在了同一条战场上，站在了同一个战壕里，就比较同仇敌忾吧，对吧？谢谢。那我们下一条来，明月老师， WBID， 68247567735说，请教一下李明月，你觉得安理更爱许老板还是许老板更爱安理呢？李鱼除了自卑和不敢承认自己弯了，还有其他因素导致他前中段不敢直面自己的感情吗？嘉许老师，你觉得许老板为什么总是声色俱厉的道歉，斩钉截铁的粘人，是从哪一刻真的爱上了呢？我先回答吧。我觉得这个爱吧很难分一个高低贵贱，你知道吗？就因为他们俩爱的方式不同。嗯，就是鲤鱼的话，我觉得他更多的还是想成全，让他变得更好，然后对自己很自卑。 嗯， 他觉得自己又配不上他， 嗯， 所以他的爱是那种，就怎么说呢，是含蓄的，是在里面的，然后是想给他放开的， 嗯， 是想让他变得更好的。但是徐少卿呢，他是那种，就怎么说呢，他的爱更多的是想要占有，而且他也不太喜欢，就是他总是憋着个劲儿，他也不太特别直接的去表达出来，总想让你猜，这就跟很多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小伙伴似的，然后猜不到了以后还容易生、嗯、还生气了， 对 对， 傲娇， 生活中，对对对，会有一些这样的小伙伴，很正常。然后还有其他因素导致他前中段不敢直面自己的感情吗？因素太多了，因为他本身性格和心理上的问题，然后他们两个人的身份落差也很大，所以他完全就不能面对自己的，直面自己的感情。因为他最开始的时候，你想，就是一个老板和一个就是员工的这样一个关系，怎么转变这种心理上的身份或者落差什么的，就还挺难的。而且安理他以前还经历过生活上的种种磨难，不管是他还结过婚，还有孩子， 是， 然后还进过监狱，对不对？ 是， 然后都会有一些这方面的原因， 很伟大。就是不管是出于安理是在之前，还是在之后，对这两段恋人，还是对孩子，真的是一个很奉献的一个人了，我觉得很厉害。OK， 那咱们下一个就还是贾旭老师，好不？贾旭老师， 好，可以让阿月老师和贾旭老师来一段狗鱼斗嘴的互换吗？还有想问问旁白老师，在读旁白的时候是怎么找心理支点，一本正经的读一些内容的？我记得有一集暖度老师自己还配两句狗鱼给我笑的，可不可以现场也请暖度老师精分一下，然后让阿月和贾旭老师点评一下？ 你们先来，斗嘴互换，然后， 哦，看到了， 哎，二位在。斗嘴互换 啊。哦，就是那个我说不过你，你永远有理那个是吧？哦， 好像是。 我配安理啊。我说不过你，你永远有理。 你说，你必须说，我嫌弃你了吗？仗着直男身份用着人家身体，还戳人家心窝子的，不是你吗？ 这句话反弹，用着人家身体还戳人家肺管子的，不是你吗？ 是。所以你想换下家了是吧？啊，嘴甜套路多，会用几万块钱的宝石换你的臭尾巴，出手多大方啊！心理健康的悠哉富二代，笨蛋女主的幸福归宿有了是吧？真恭喜你这样的货色，还能拿到这种剧本，真他妈是福报！ 你给我滚！ 这是你家吗？啊，我凭什么滚？你还没成女主人呢，笨蛋！ 我给你滚！ 站住！话还没说完呢，你是不是早想换人了？你收他的宝石，要跟他了是不是？ 放手， 是不是？ 是。 没顺词儿，就是直接来的，所以 就特别可爱。 啊，我还没反应过来，对， 就是我爱看。这种我爱看，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哪怕换过来了，许耀庆的词儿明明挺讨厌的，但是在安理的声音说出来的时候就解气。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个人的这个视角，仅代表我自己，好吧。OK， 那贾旭老师往后还有其他的不？ 那你那个积分就不用了， 我这我当这二位这那个许少卿和安理都在的，我还积分，我 觉得挺好， 而且 这段吧， 而且编剧特别坏，你知道吗？他这个积分给你选的这个积分还是一个带 H 的那种 啊， 那。那你们不怕炸号吗？咱们哥仨都在这儿了，这个东西炸了，咱们仨一块儿进去，就可能我比你们多蹲俩月，对不对？ 炸了就炸了呗。 哦，对对对对，不行，它会炸哎，对，它会疯啊，那我们就没法录了。 我这应该还好，我会把它就是划掉的。 可以不会那个封， 对对 对 对, 对，你放心，我会滑过去的。这一段反正是被剪掉的嘛，就借着刚才尬的那个劲儿，我就硬着头皮上尾，然后我就滑过去了，我不会正经的把这一段给出来的，放心。 哦哦哦，好好好， 好吧，那就接着刚才谁说到哪儿了，那个明月老师垫一下，你就来吧，就我就接上了， 你就来吧， 试一下啊，安理。摸我，你说啥？这不我媳妇儿说的话。你继续，你别听，她还说啥了？ 哎呀，老公夫忒得劲儿。 哎，得劲儿的中啊，得劲儿。哎呀，你别碰那儿。不是你刚才让我的吗？ 哎呀，不是，还要多久啊？ 我不是都跟你说，得一整一宿啊。 哎呀，我们的孩子叫小朵，种在我身里耐的花朵。哎呀，我得耐你啊，得耐你。好，谢谢。 挺好的，挺好的。这我们得来一个普通话版的。 啊，棒。 不是普通话版的，咱们仨就都进去了。歪估计 没事 就炸掉了。 这样吧，你用软件回来录一个，然后让他们放一下，不就完了？ 我没想到这个你是怎么用你这么软萌可爱又甜美天使一般的状态说这么冰冷的话。我怎么先继续看后面的问题，特别精彩，后面有一个问题叫冰霜为骨玉精神，提问360度无死角摄像头的暖度老师，老师自己听剧的时候，尤其是在那种甜腻腻恶心心的对白里，会想掀翻狗粮吗？后面吵架闹别扭的情节，旁白心里会有什么特别的 OS 吗？就刚才二位老师特别精彩的角色互换 play 就已经很真实了，就是我反馈就是太好了，刚才那种就是解气，然后就他们甜腻腻恶心心的对白，我是一个老父亲的视角，我觉得就只要对安理好，耳甜一点，我就很快乐，对吧？至于吵架闹别扭的情节，更多的时候我都是在骂徐少卿，却在群里面就是明明挺好的，怎么突然就开始了？就这个嘴怎么就这样？就特殊的 OS 就骂徐少卿啊！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啊，下一个问题是想钱想疯了呀！啊，这个想问问两位主义老师，知道自己的外号叫做鲤鱼和狗的时候是什么感受？二位老师展开说吧，那他说的是鲤鱼和狗，那咱们就这个明月老师先来好吗？ 好，我没有什么感受啊。 嗯，没了。 对啊，我没有什么感受。 哦，也对，没了。那少卿老师， 等会儿，这两个外号不是角色的外号吗？ 啊，对呀，就是自己要配的这个角色的外号啊。 哦，那也没有什么感受。 啊，好。那贾诩老师， 就是我就觉得许少卿他就是很狗啊，但是狗也挺好的，狗挺可爱的，我也挺喜欢狗的。 嗯，甚至在这能 Q 到之前的一次，这个贾诩老师想到许少卿的台词的时候，我都能影影绰绰的听到你那边有就是有本色的啊，对，家里养着狗呢。 对，养着呢，刚才我学狗叫，它也跟着叫了， 这证明戏好。 你别了。 啊，下一个问题，这个在剧里面那么些个名场面的时候，有没有很多的心理准备和支撑吗？ 心理准备和支撑没有啊，就录了录就到那儿就顺其自然就来了，不太需要那么多支撑吧。 明白。 嗯，也没有做什么心理准备，如果要这个还怎么准备，无法准备。 他也有的剧中那么多名场面的时候，这准备准备我觉得就录不了了，懵了就死那儿了。 明白。 碰到那种碰到比较没试过没干过那种戏，硬着头皮就上了，反正前面那个剧情都铺垫那么多了，到后面我差不多也知道干嘛了。 哎，是这个无法准备是太经典了，确实有的时候要不然提前准备好了会差一点，会显得。明白。 唯一要准备就是这个录的时候有时候发现这个情绪转换太快了，上一秒还在那儿发火呢，突然给你他就诶又给你变了个脸，然后诶没给我做他又给你变了个脸，嗯，这情绪转换有点过快，有时候要好好的看一下我们旁白的部分才能转换过来。 其实啊我还挺想看就是比如像刚才删减的一些很有趣的一些部分在无旁白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我在我脑子里面已经臆想了不止一遍了，太期待了。但是为了人身安全和这个思想安全没有办法播不了。难过。OK, 那我们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波波邪了。现场演绎一下撕纸。这个东西吧，它本来一开始我这还有截图呢，就是本来一开始应该是后期弄的，然后就被我们伟大的慈母编剧就改成旁白弄的了，就想听听弄出来咋样，然后被折磨的快不快乐，折磨快乐之后就用，不行的话就实在不行换成后期现场演绎一下自己。快乐吗？快乐吗？我不快乐，这怎么就喜欢看尬的呢？好，下一个啊，木林帆船，问一下三位老师，一开始看原文时候的心理想法有没有感觉到尴尬？录制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小技巧避免尴尬？我简单的说一句话概括一下，就是就还好，尴尬的时候自己弄，缓一缓也就过去了。然后来，明月老师先来。 我倒是没有觉得很尴尬，就感觉有点啊，我说就有点想叹气，因为他过于的就怎么说呢，脱离我的想象了，对，就玩的有点花，就是我也没有想到能玩那么花，就是前面还好，因为前面就不小心不管是为了钱也好或者怎么怎么样我都能找到一些心理支点。但后面玩花的时候吧，我就哎呀就确实挺闹心的，就反正就是努努力呗，那能怎么办呀、啊、 那小技巧是 就没有什么小技巧，就硬来 努力。 对，硬来。 好，那 我其实我没有感到什么尴尬的，我就顺着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就到那儿了。我它里面剧情虽然有些比较挺花的，比如提到那个的时候，我一开始没反应过来啊，后来就反应过来，小尴尬了一下，然后后面就没有什么技巧了，就是迎难而上， 硬来，迎难而上。好好，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固执是美丽的天性，这个朋友看书的时候啊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想问旁白老师在朗读那个环节的时候忍不住笑到破功，会被哪个片段打动忍不住有情欲上的起伏？我破功到比较少，因为有时候你们也能听到我就笑着给，就笑着给了，就是比较那啥啊，就是跟大家一样都是看热闹的，所以该笑也就笑着说了。特印象特别深的呢，就是人妻看着他俩睡觉，然后俩人读往事随风跟阿里的聊天记录，然后 一美人的名场面就是明月老师的爱情魔法和这个贾诩老师的这凶那个抱着狗的少妇啊，这是一人一个的名场面。然后哭的话，安理其实跟周小云坦白那段我觉得挺有压力的。还有就是小朵看捐献者那一段，包括老许跟小许的互动啊，大概就是这个。OK 啊，那咱们下一趴就是默契考验。 好， 好， 来，早起还是熬夜？ 早起。 熬夜。 我觉得这个挺好，来，咱们再往后，吃饭还是睡觉？ 睡觉。 火锅还是烧烤？ 火锅。 看电影还是打游戏？ 打游戏。 打游戏。 哎，奶茶还是可乐？ 可乐， 可乐。 他拍还是自拍？ 自拍， 他拍。 冬天还是夏天？ 冬天， 冬天。 安静还是热闹？ 安静， 安静。 出门还是在家？ 出门， 在家。 鱼还是狗？ 鱼。 挺好，我就发现了，二位老师就是，就性格口味上的还是很相似的，这两个角色安理和许昭清还是适合在一起过日子的，好吧？比如说早起还是熬夜，一个人选择早起，一个人还是熬夜，那这个床24小时待机呗，就轮班倒，挺好，挺好，挺好。这个。下一个啊，请二位老师依次用一个形容词形容一下对方的角色，接不上的人有惩罚。你俩依次，你一句他一句，接不上的人有惩罚啊。 好的， 来，从这个许少卿开始，好不？ 先说许少卿还是先说？ 就先让许少卿形容安理，来。 哦，好，嗯， 穷， 有钱， 怂。 嗯，嘴贱。 嗯，可爱。 不可爱。 善良。 阳刚。 直的。 弯的。 老实。 嗯，老实人。花花公子。 嗯，笨蛋。 嗯，傲娇。 哎呀，我的药。 帅。 没了吧 ？OK 啊。 卡到这儿，就是我 这怎么算输赢啊？ 大快人心，接下来啊，惩罚环节，那就先由这个我们的许少卿做惩罚，好吧？贾诩老师，我发你这个词儿啊，这是咱们的惩罚环节，你看一下这个词儿。 好。啊，居然是这一段。 啊，可想看。 他这段是按预告里的来，还是按证据里的来？ 啊，就按照你自己的展示来吧。 我记得预告还是比较好的，那个证据里好像是他们在酒吧喝酒那一块哈。Bill， 尝尝我的开心魔法吧，主人。 哎呀，好，那既然都到这儿了，就不得不说一下这个，虽然刚才是这个许少卿啊就卡住了，但是还是得说一下，许少卿有一个特别好的形容词，真的太戳我了，就是他最后说许少卿形容安理说是他的药。那就在这一刻，我就不问明月老师了。我想问一下安理，你不感动吗？ 我哪知道？ 你寻思寻思。 我寻思寻思，我现在不是他，那就是我也把惩罚来一下呗。 就赔一个，赔一个，好不好？来， 行行好，那我就不按你剧中的来了，就按照这个词来。 好。 谁选的词啊？我挺纳闷儿的。来，哎呦，操，还挺羞耻的，说实话。老公，老公喂我吃药药。 Yeah! 哎我的妈！我当时录的时候，我怎么都没觉得有什么羞耻的。哎 ，FT 羞耻。 太好了，太好了。接下来啊。就在过了这个快乐的环节之后，接下来是我给你们描述一些词，两位老师猜看看，就是啊，我想想啊，第一个词我这是在安里给许少卿精心准备的那个表白的时候，进行到中间环节，突然有人敲门，就是那个录音里面有人敲门，那个敲门的时候跟许少卿谈了两个业务，其中一个有一个合同，那个是什么的合同？ 这是不是忘了， 你想一想。 我也忘了。 就安里搁桌子底下，然后录音里面就许总，这有个合同让你签一下。 西伯利亚土豆那个是吗？ 哎对对对，这谁能想到，这今天这个 FT 里面西伯利亚的土豆竟然有这个出场环节。好， 为什么呀？为什么会找这么奇奇怪怪的东西问呢？太奇怪了。 还有呢， 好， 还有这个那个，这下问一下那个谁吧，问一下那个许少卿，贾许老师。贾雪老师，你还记不记得就安里种太阳那一趴的时候，就是那个警察能联系到你是因为你微信的名字，你还记得安里给你备注的那个名字是啥吗？不是刚开始的那个。 先等会儿，什么叫种太阳？ 种太阳那一集叫种太阳，就是安里让人砸蒙了那一次。 那个死变态基佬， 不，你要是给你备注这个名字，警察都不该联系你来接他了，就该给你抓起来了。后面的 随叫随到， 哎，对喽， 对对对对， 哎，特别好。然后想一个名场面吧。我就是先不描述，我就是想先问一下二位老师，就是在你们印象里面，最深刻的录的时候让你们觉得非常美好的一个场景，是在我浅浅的给一些提示，是在可能快要过年的时候，然后你们两个人心和心之间的触碰，那个地方的地名是在哪儿？ 1208 望江桥。望江桥。 好吧。 这也太好了吧，安里。就是那么纯白无瑕，印象最深刻的竟然是1208吗？哇，这也太甜美了。哎呀，我快乐了，我快乐了。 OK， 那刚才是我给老师们形容，然后老师们猜，接下来我也体验一下被猜的快乐。我现在我脑子里想一个词，我跟你们说这点词啊，这台本里面给我的这几个词，我非常的鬼畜，就是然后二位老师猜，你们可以问我问题，我只能回答是或不是，好吧？然后 这咋猜啊？这太难了。 你试试嘛，我先想啊，你现在想第一个，我想想好了。对，问什么都行。 是名词吗？ 不是。 是个地方吗？ 是。 灵堂吗？ 1208。 这不就猜出来了吗？哎呀，哎呀，我以为这个就没那么……换一个啊！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啊！我换一个，我换一个。哎，我想好了，想好了，来，再来。 是地名吗？ 是人吗？ 你们一个一个来，我先说那个。 你先，你先，你先来。 啊， 地名。 嗯，不是。 嗯，是人吗？ 不是。 吃的吗？ 可以是，是是。 可以是。 不，他就是。 可以。那是是熟食还是生食啊？是熟食吗？ 不是。刚才有的小朋友，你要说完整啊，要说完整。 大地瓜， 不全不完全，你把自己想 地瓜， 哎，这嘎嘎高级，你这个可高级了，这转基因地瓜厉害厉害厉害，不愧是这个许少卿本卿贾诩老师啊，这种地到位， 哎妈呀。 再换一个，再换一个。哎，这种感觉其实很快乐。我觉得可能现在在听这个 FT 的很多朋友们也都很想体会这种快乐，就被二位猜太快乐。我想好了，二位继续。 嗯，是饮品吗？ 不是。 嗯，是男的吗？ 不是。 能吃吗？ 能。哦，不对，应该是是。 嗯，怎么又是吃的呀？ 我饿了。 那地瓜也吃过了。 我可没有，我没有。 那还能吃啥？ 我也不知道了。 哇，这个里面其实吃的名场面有的。 哦，是煎饼吗？ 不完全。 那就是山东大煎饼。 对对对对，名场面的吃的就是你山东大煎饼。所以既然说到了这个山东大煎饼，你看这有一个什么环节，这是 配音吗？ 对，这到了我们喜闻乐见的配音环节了。就是咱们这边特意为安里老师，安里的这个配音老师明月老师和这个许少卿配音老师贾诩老师一人准备了一个名场面的还原，而且是无旁白版。就是这个嘴碎的鬼终于没有了。 什么叫个人还原呀？就是只配自己的 啊？不是，就是有一就名场面，针对于你们两个人的名场面，就无旁白版，我发给二位啊，二位来看一下。 要命了， 看到了吗？ 看到了，来吧， 咱们先来这个少卿的。 好， 好，太好了。 嗯，京城辛苦了，掀开菜单。 什么鬼东西啊！你能把这个一口气念出来吗？ 梦幻星空蝶豆花菠萝葡萄能量气泡水果汁。 这个呢？ 鲜虾蜜调青酱和风罗勒杯蛋绿蛋饼卷晚餐煎饼。 那这个呢？ 藜麦豆腐野蘑菇烩熏烟熏鲷鱼墨西哥玉米夹饼煎饼。 都是煎饼啊。 啊，煎饼果子和山东大煎饼。 那我就要一套煎饼果子吧。 嗯。痛快。哦，这一段里面怎么没有许少卿撕纸啊，也让许老板自己撕一遍呢。这啊，给我圆梦了，谢谢谢谢谢谢，给我圆梦了。那我们接下来下一个安里的名场面。好吧，两位老师。 哎，这是他喝多那一块吗？ 对对对对对对。 好， 来， 我不要脸，我要你，你不许走，你不许把我的云彩拿走。嗯， 可不是我不守诺言， 我不是你找我的。 这干什么？这往哪儿呢？那没有窟窿眼。 嗯，对不起。 想压我？想多了吗？你就和原来一样乖乖的，我会让你的。 可我想看你的表情，我想看你很舒服的样子。你让我看看真的吧。 小圆，我没给人开，而且我不觉得你有能力能驾驭我。 你怎么这样啊？我都让你欺负了那么多次，你就不能让我一次？ 嗯 ，OK 啊，也行。那你等我准备一下。 那你快点啊，我等你。 我脑子里的画面就是紧接着108砰把门推开了，然后这个乌央一堆人冲进来，七手八脚的把许昭星给捆在床上，四仰八叉的给捆在那儿，然后让安里过来。哎呀，我哎呀，期待有一天安里能圆梦啊，期待。太好了，我太好了。接下来就是 应该出个什么，到时候应该出个周边，就是那门牌号1208。 门牌号1208之后，出完这个周边之后，有没有画师老师能给圆个梦的？这个门开了之后，是一个许昭清四肢拴着都是绳给捆在床上，边上站着安里的。 行了，咱们下一趴吧。 下一趴，福利环节，希望二位老师能互相给朋友们圆个梦，好吗？ 哦。 就是许少卿和安里的小甜妹， 土味情话吗？ 嗯，不土，对他们两个来说不土。嗯，发在群里了啊。 嗯，好，看到了。 那二位准备一下，咱们开始。 行， 来， 那我们就按顺序来吧。嗯， 好好。 傻乎乎的圆儿，要对自己好一点。遇到事儿要多考虑自己一些。 未来呢，就好好做自己吧，抓紧安里的手，一辈子在一起。 喜欢你，明目张胆，深情款款。 我爱你，不隐藏，愿你知晓。狗狗，你不要怕，安里很爱很爱你，不会离开你的，但前提是不许嘴贱。 鱼鱼啊，你不要自卑，他爱你爱得要死，要是嫌弃你的话早就不找你了，对不对？况且你那么好，他不要你了，我们排着队跟你谈恋爱好不好？狗鱼，你们要幸福。 妈妈的去世不是你的错，如果妈妈能在天上看见你，她也希望你幸福的。 你是世界宇宙无敌超级大好人，你很好很好。 以后不要一个人扛下一切，有我一直陪在你身边，帮你一同分担。 不要自卑，你坚强有责任心善良，我会一直跟你在一起的，一辈子。 你那么优秀又帅气，值得拥有美好的一切，要和安里一直一直幸福下去啊。 好了， 什么？安里，我对你的爱就像拖拉机上山，轰轰烈烈，轰隆隆，轰隆隆的隆咚，噼啪啷个稀里叮铃，什么哐啷当啷，咚隆稀里啪啦，稀里哗啦，叮铃哐啷，咚隆咚，哇啦哇啦哗啦，稀里叮隆当啷啷个，噼里啪啦，咚隆咚隆咚隆响。 太好了，不知道为什么前面还 就是非常的唯美。到最后这一趴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种许绍兴，这怎么有点这怎么有一种脑干缺失的许绍兴的美？ 这谁写的词啊？噼里啪啦，叮铃哐啷，稀里哗啦，噔隆噔隆，轰隆隆，叮隆。 太好了， 真的可以记住，可以记住，可以记住这个 ID 了。 太好了，哎呀，圆梦了，真的，我很荣幸我能做这个工作。就是虽然第一次主持的可能不太好，但是我能在现场听到这个，我 挺好的， 太好了。 那我先问了 啊，你问。 Hello， 现在我们这个就考一下我们的旁白，还有我们的现场的听众朋友们。第一就是安里的微信号是多少？ 安乐伊里。后面是一串数字，太难了，这个这难记得 确实很难， 嗯， 确实， 谢谢。 反正我可能记不得了，我本来脑子就不太会记这些。好，那么第二个问题是，等会儿看一下， 嗯， 安里的生日是哪天？ 情人节。情人节吧，这不前几期刚过的生日，这个有印象。 第三个问题是，安里被判刑几年？ 哦，两年六个月。 可以。 哎是吧， 嘉许 贼心虚。 嘉许问吧。 来。 好，请问我们的旁白老师以及我们的听众们啊，这个许绍卿的车牌号是多少？ 肯定是江嘛，对吧？江城肯定是江，然后江，我回头看许绍卿身份证号吧，行吗？啊， 好，许绍卿的妈妈叫什么？ 这个我真的有印象，这个我真的有，就是忘了，回头查一下，对不起啊。叫钟琴仪。 答对了吗？ 这必须的。还有吗？ 许绍卿把杨广生弄到哪儿去了？ 弄到哪儿去？非洲。 朱一蛋吗？ 各位朋友们，把他弄到哪儿去了呢？你们知道吗？哎，知道，打在公屏上。好。哎呦，有很多真的就是忘记了。这个谢谢二位老师，这个是问到我问题了。这个环节我汗都该出来了，我真怕，哎呦，真怕太多这个没记住的啊。那咱们接下来下面一趴是有很多的朋友说，就是咱们的主题曲，因为大家都这个寄情于景嘛，对吧？我随便找了个这个看起来非常专业的这个成语啊，领会一下精神，就特别想听主义版的。那咱们主义版的二位主义老师，要不要现场给我咱们整一首主义版的？二位老师 就只会唱一点点， 就让嘉许唱吧，因为本来这个也是许绍卿视角的，好吧？ 啊，言之有理，这歌许绍卿视角的，那也就是说，这各位同志们注意一下，这个是许绍卿视角的，所以咱们嘉许老师来，那也就是说，后面还有安里视角的。 有道理。 那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有道理的这个许绍卿的贾许老师，好吧？ 其实我觉得啊，这个许绍卿安里都在一块儿了，这个也不分你我了，什么也不分是谁的视角了。同样的，这个安里也可以唱。 安里老师，可不可以送上，就是你的那么耀眼的男人在给你深情唱歌，咱们给一些 掌声和爱的讯号，好不好？然后我很期待到时候出安理视角的时候，这个许少卿的爱的讯号在过程中，好吗？ 到时候那个明月老师如果真的唱了，我去给他打 call 啊！ 太好了，那我们掌声送给许少卿的贾许老师。 哦，我试一下，我试一下。要是翻车了，别翻车了，别喷我。 没有没有，不会的。 哦，我看一下，好像这个 YY 上唱要分那个什么什么开那个伴奏啊，沦陷。你们听得见 BGM 吗？ 很小，特别 小是吧？ 对， 那就是要开那个当地伴奏，当地伴奏。哎，这个伴奏我怎么一放，它现在听到吗？ 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好嘞，音量也可以吧？ 可以的，可以的。 我的任性掠夺，你的天真笨拙，相遇竟然是赤裸裸，毫无保留。你说我是疯狗，我嫌你太啰嗦，争吵竟然是如梦的缠绵，非分你浅笑的梦，看透我心头的空，求救的信号只有你听得懂。想你说爱我，却不敢沉默，偷问你在深夜时候，你匆匆路过我人生路口，留夏天的风。想说你爱我，却不敢沉默，解开你深锁的眉头，你是鱼在水中游，我是扬起的水波，我随你而动。 然后不会了， 好好，回音也好。 还有回音吗？ 没有了啊。有， 还有啊。 嗯， 那现在呢？ 好， 关了。我关那个伴奏了。 好好好，圆梦，今日份今日份的圆梦。哎呦，这个主题曲都听到了，现在就等明月老师了。明月老师，那二位在咱们今天节目的最后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明月、贾旭老师，二位， 那我先吧。 来， 就是首先接到这部剧就是挺巧合的，当时然后特别是在录制过程中，整个剧情啊文还有这个角色给了我很大的惊喜，和以往录的很多角色都不一样，包括这个剧情方面也其实也非常吸引我。再就是两个人的，我觉得这部剧里面每一个角色都有他们各自的一个深度，其实你单拎哪个角色出来，在他身上都是可以挖出一个很大的很多故事出来的，都是可以让人感动的故事。这是我录完全文之后对整个故事的一个印象，我觉得作者非常厉害。然后咱们的剧做的时候，我也听完了，我每集基本上都听了，可能有的我漏了，我听了80%。啊，我觉得每位老师也都发挥的特别好啊，我们的明月老师啊，还有我们的暖度老师，包括很多的那个重协议，包括很多龙套啊，比如有个八婆，啊，就很厉害啊，让我完全脑子里就 get 到了那个八婆的形象，每位老师都很棒。啊，就很高兴吧，很荣幸能够参与这部剧的制作，嗯，也很荣幸这个在剧里饰演了许少卿这个角色，谢谢谢谢谢谢，完结了完结了，这个也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贾诩老师，那明月老师。 好，我其实我不太会说这些，我就说一些我自己的一些就是最真实的想法。我觉得一部剧的完结呢，只是这部剧完结了，他们的故事并没有完结，他们之后还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些就是我们观众的想象了，我们听众的想象，我们书粉的想象等等等等。所以我希望就是虽然说他剧到这里就没有了，但是他们的生活还会继续，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一直就是想象他们以后的生活的样子，然后自己去脑补吧，然后就这样吧。反正感谢各位剧组，感谢剧组各位工作人员，也感谢剧组参与就是声音工作的，然后也有幕后工作的等等等等，也谢谢我们的作者，然后给大家呈现出这么好的作品。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明月老师。那我们这个这一期的 FT 就要走到尾声了，然后明天同一时间还会有主创 FT 们这个老师们聊一聊制作的过程，以及还有咱们这个在发剧时候过程中都一直有掉落的各位其他老师们的小采访，还有小采访的合集，咱们这朋友们可以一起去听一下幕后的故事，非常的快乐。那咱们这个今天的 FT 就要到这里啦，两位老师给大家报幕谢幕啦。 那我们一人一句吧，我怕搭不上 啊。下面那个双人报幕嘛。 行，那你先吧，明月老师先。 好的，在下小神机原著， 猫耳 FM 独播， 南烟落秋制作， 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 交易沦陷， 感谢您的收听。